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 系 咁啊， 换咗主持啊， 换咗主持啦，大肥啊，大肥哥一队。咁啊，我哋咧而家其实都要补充翻头先嗰个咩啦，南海九段线呢个争议啦。咁啊，依单争议一出咗之后咧，其实嗰个叫做民情咧，其实中港两地民情系大不同嘅。因为你见到大陆咧，系一窝蜂就觉得啊，你菲律宾啊、美国呢啲叫别有用心，走嚟叫做咧侵略我嘅领土。咁好多嗰啲叫明星咧，第一时间出嚟表忠， 一点不能少， 一点都不能少，就整咗张中国地图，咁啊整咗个九段线，咁啊南沙点点点，一点都不能少啦，系咪？咁咧本身其实大陆想点咧，佢都唔想搞到咁硬，根本咧。我哋見到佢上面又有咩射導彈啊，跟住又嗰啲軍隊出動啊，其實主要咧係防人民暴動嘅，因為你都知道啦，打仗共產黨一定唔夠膽嘅，因為佢知道同美國嘅軍力實在太懸殊嘅，懸殊到咩地步呢？人哋係可以唔使出美國國門啊，就喺坐喺 office 就淨係禁制就可以消滅曬你所有嘅軍隊。 哇！你咁樣講啊！ 絕對可以， 我哋強國崛起。你有冇睇嗰啲咁嘅軍事網站啊？ 你有冇睇《天宮一號》啊？我問你， 嗱呢個我知道， 因為咧，我哋呢個 有睇火星任務咩？最尾都係靠呢個中國航天局，唔知整下貨， 上 岸整下飛船去救翻嗰、那個不過啊男主角翻嚟噶嘛？ 上岸好嘛？但係我想話俾你知咧，真正嘅現實咧就唔係好似嗰個咁樣嘅，真正現實咧係中央台喺五年前咧就嗰陣時叫做《天宮一號》咧就升。 成功 連續十日啊，日日喺度大吹大擂，外國嘅自主研發嘅乜乜乜乜天宮一號啊，跟住點樣點樣對接有成，講緊都十日， 忽然間 跌十一日靜曬，之後已唔再提啊。 音信全无， 音信全无。 董建华所以咪共产党咯，唔讲就唔存在噶啦嘛。 讲唔存在，点解咧？ 即系八万五政策。 我哋当时咧，其实已经判断呢个天宫一号咧，系已同中国嗰个叫做航天局失去联络，搵唔翻啦。咁即系等于啊，人哋绑咗你个仔，咁你交捻咗赎金，啲绑匪咧 冇啊，冇打嚟啊，啲绑匪。 咁点啊个仔？仲提啊？唔好提啦！ 佢應該都唔係去到第十日先發現問題噶，我 唔係啊！第十日忽然間斷咗線啊，揾唔翻人啊，咁咪唔報咯？ 你揾唔到之後先至唔報， 係啊， 搜查咯。 喂，揾唔到唔報嘛？喂，如果揾到佢咪報翻啦？ 係。 如果事後斷，如果事後又搏翻線，佢咪再報翻啦？ 係啊。 咁之後冇提過呢件事啊？啱啱有一個英國嘅業餘科學家證實咗我哋嘅講法，已經咧。佢已經研究過咧，呢個天宮一號咧已經喺地球墜落咗啦。 佢應該都估計嘅啫。 係啦，但係咧，佢嗰個估計係計算曬出嚟，即係講咗好多佐證嘅。不過成 啲嗱呢啲咪就係英美勢力介入，想亡我國咯，亡我之心不死咯。 即係英國嘅科學家別有用心。 係啊，別有用心咯，呢啲仲咪 嗱？我覺得呢啲咁樣做咧，啲人咧其實唔係好啱嘅。佢哋應該咧向中國道歉。 嗯。 嗱，而家咧喺台灣有啲社運人士咧覺得咧。冇辦法啦，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咧，做你哋有時你哋啲咩網台主持係嘛，太對唔住祖國啦，成日講埋啲説話，出言攻擊係嘛，喺度污蔑我哋偉大嘅社會主義祖國，咁所以咧就依個運動咧，我哋都要帶頭參與，係咪先？ 對唔住咯， 係啦，因為你講咗咁多咁多嗰啲， 唔好意思咯， 污蔑祖國嗰啲蘇鳩年啦， 蘇鳩年咯，道歉法蘇鳩年咯， 你講粗口啊？ 我九字，高音啲啫， 即係我哋真係鄭重。咁即系所就向呢个中国人民同埋中国政府道歉。不过对唔住，你哋系睇唔到、听唔到 嘅。都唔系嘅，都有啲翻翻墙。 对不起，我们日日骂你， 但系你又听唔到、睇唔到。 其实咧，我觉得咧呢个道歉咧，其实都冇错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由你一出世开始啊，你已经系对唔住呢个社会主义祖国。 嗯，对唔住党。 点解咧？ 对唔住毛泽东， 因为啊， 对唔住马克思， 你一定系做咗啲坏事， 先做中国人。 前世做咗坏事，今世先要做中国人嘅。所以咧，你向佢道歉系应份嘅。你一出世就入罪，你系背负住原罪嘅。好似嗰啲 咁，你一开始信共产主义嘅人，已经勾结紧外国势力噶嘛？你勾结紧马克思啦， 马克思系德国人啦， 列宁啦， 嗱列宁系苏联人啦，跟住斯大林咧系格鲁吉亚人啦，系咪？你起码勾结三个国家先。 咁呢樣嘢咧，其實即係點講啊？你話如果講漢奸咧，咁我就比唔上上面天安門城樓嗰個啦，更係嘛？佢係稱呼人哋做老大哥，係咪？所以我成日都話嚇佢係石敬瑭加法西斯啦，係嘛？咁啊又係認人哋做契哥，又即係自己係契弟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其實我哋講真話啫。不過如果你既然覺得嗰個叫心靈咧受到創傷，咁我哋 又係唔好意思咯， 係啊，玻璃心， 唔好意思啊，對唔住， 對唔住。嗱，咁啊，我哋講翻咧，而家嗰啲叫做咩啊？好多啲藝人咧要出嚟表態， 表忠。 好多嗰啲藝人要出嚟表態喎。首先咧有黃祖藍抗禮啦，嚇，跟住咧有陳小春啦。咁啊，陳小春咧。佢咧就話你搞我個南海，我要搞翻你嘅加勒比海。 嗯， 用咩搞啊？ 係 嚇， 好似最好笑係加勒比海嘅位置問題啊嘛。 加勒比海喺邊度嚟噶？ 加勒比海好似 喺美國對出噶嘛？ 美國好似 喺美國對出嘅， 唔近啫嘛，係唔係講 中美洲？中美洲嗰度 對出，但係唔係接，即係唔係接住美國？ 都好遠下嘅， 好遠，離得好遠 嘅，都好遠下嘅。咁你搞人哋加勒比海咩事咧？ 搞錯咗佢， 佢搞錯咗啦。咁但係人哋揾翻佢老婆原來係美籍嘅 喎。哦， 應彩兒係 同領導人差唔多咯， 係咯。 所以佢而家向領導人出發啦， 向領導學習， 係跟住向領導人啦，而家做政協咯。 佢係惠州政協啊嘛， 係啊，就嚟做北京政協噶啦，我係中央政協噶啦嘛。 惠州係即係縣政協啊， 惠州 市政協。 Okay。每個省市都有政協嘅，其實 咁 你可以你高級啲嘅就全國政協啦，低級啲嘅做 省市， 可能叫做廣東省政協啦，再低級啲嘅做廣州市政協啦，咁惠州啊當然再低級啲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即係有時叫做咩啊？職業無分貴賤嘅，咁你作為藝人其實都好賤格㗎啦，那個職業有時企人邊虛偽到偽咧， 唔係啊， 其實已經好賤嘅呢個職業。 以前我哋中國人有人講㗎嘛，我哋儒家思想嘛，藝人係最低級㗎嘛， 婊子無情， 戲 子無義嘛。咁你哋喂，老實講， 人哋嘅職業道德發揮到淋漓盡致啦，你都話戲子無義咯，係咪先？ 無義係啊，咁佢唔單止係戲子，佢仲係婊子咧，因為佢接嗰個客咧叫中國共產黨。如果以翻个职业道德嚟讲，佢算有嘅，因为咧佢接完客之后咧，都继续歌颂个客。你有冇见嗰只鸡啊？接完个客之后同人讲：哎呀，阿乜生啊，好好功夫嘅乜生，系咪啊？ 又好犀利，好犀利， 又疏爽又阔绰，系咪啊？嗰个能力又强又持久，你会唔会咁赞佢咧？我未見過咯，第一次見啊！有咁嘅妓女，有咁嘅性工作者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哋都好佩服佢嗰個叫做咧職業道德同埋服務售後服務啊！ 喂， 我岔開一陣先，我成日俾人批評我呢個節目嗰啲論點咧，係好誇張。但我哋呢啲全部都係講緊呢啲反話嚟嘅啫。 唔係啊，我哋講緊國情啊嘛，個國情係事實係咁樣。你有冇見過？做完雞之後，個嫖客都走咗啦，你仲要向佢鞠躬，跟住仲要喺度讚揚佢，仲要上 Facebook 話呢個客幾勁，幾持久。 冇 Facebook 嘅，呢個真係國情嚟噶。 中國嗰啲藝人同埋嗰啲香港、台灣藝人，全部都係咁啊嘛！而家， 咁唔好話全部，大部分。 大部分啊嘛，因為冇辦法㗎，因為個嫖客實在太有勢力啦， 太有錢。 你如果唔歌中佢咧，下次佢唔嫖你啊！ 啊！仲阻止所有人嚟嫖你， 系冇错啦。佢仲封杀你，唔俾其他人嚟嫖你啊！所以冇办法，即系咧出得嚟捞，系咪？咁你大家都卖啫，系咪先？冇办法，你人哋都即系点讲？人哋都系揾食啫。人哋下次冇生意，咁你养佢咩？你嫖佢咩？冇辦法噶嘛，所以我哋都體諒嘅，因為你都知道啦，喂，嗰、那個叫做霍建華拍一套劇收9000多万係嘛，周迅拍一套《甄嬛傳》續集收1億8係嘛，喂，冇辦法噶，佢哋一定要講呢啲嘢嘅，如果咪冇咁多錢揾噶嘛，咁當然有啲有骨氣啲嘅，咁咪唔賺呢啲錢咯，即係你好似何韻詩啊，好似嗰啲，咁佢咪唔賺你啲錢咯。 他應該咁講嘅，或者人哋講你想賺，你賺唔到啫嘛。 人哋唔賺俾你賺啦，人哋。 就好似呢啲 Gaga 咁，啊，唔係你封殺我啊，係我封殺你，我唔想唔去你中國啊，所以我特登揾阿達賴喇嘛嚟主婚啊，係、我封殺你啊。 哇！依單嘢夠堅喎，依單嘢嚇，其實到時真係要大肆宣揚下喎嚇。 啊，唔係錢行頭啊，我而家我封殺你啊，我主動等你屌你老尾唔撚嚟啊，直頭係。 即係冇辦法咧，而家所以咧， 我哋有時我哋咧都係比較即係點講啊客觀啊。點解客觀呢？我哋覺得依個叫做中國咧都未認真強大。首先，我哋未見到類似呢啲家格呢啲人咧偷渡漂洋過海去東莞做雞，係咪？亦都見唔到嗰啲叫做咩啊？即係類似嗰啲英國首相啊、美國總統嗰啲咧，係嘛？去東莞剪彩，即係現任嗰啲啊，係咪？退嗰啲卸任嗰啲貝利亞有，現任嗰啲都冇嘅，都冇話去東莞剪彩啊，係嘛？仲未夠，所以我哋祖國嗰個力量仲未夠，仲要時間經營，即係要令到人哋咧心悦誠服。去讚揚你啊嘛，係咪先？你人哋叫以德服人啊嘛，你一定係令到人哋心甘命底去讚揚你。 唔係啊，佢咪用金錢咯，利誘咯，即係好似而家佢大陸有隻牌子啊，全部抄呢、這個，除咗個牌子就全部抄呢、這個，抄呢個 iPhone。哦，是不是一個就封殺你 iPhone， 打鳩爛你的 iPhone， 咁人哋嗰個翻版咪可以上咯？而家平均2000蚊一部啫嘛，哦，用翻你而家所有 iPhone 裏面所有嘅程式佢都有， 哦， 制式係完全一樣 ，OPPO 啊，仲，哦，要話俾你啫，你哋賣得貴咋，我呢只先至係好嘢，你賣6000蚊，我賣2000蚊啫。 哦，咁佢對消費者有即係一個好處嚟喎， 哎， 大家一模一樣嘅功能啫嘛。 所以佢而家 iPhone 遲早俾人告侵權㗎， 啊， 肯定 係 侵權啦， 告咗啦。 係啊，佢外形啫，而家連啲制式都會告你侵權㗎。 哦， 啊，呢個冇辦法，所以我哋大國崛起，我哋咧做一個中國隔離嘅香港人咧，咁啊真係要自求多福，睇清楚， 嗯， 啊，邊啲係朋友，邊啲係敵人。 是喂，咁我哋嗱轉轉話題啦。我知道大肥咧，即係開始即係減肥咁成功咧，都要去健身㗎喎。大肥， 我上咗好多檔㗎啦。 係， 不過咧就啱啱好啊，因為之前上咗檔之後咧，呢一單加州就走得甩， 走得甩啦， 係啦，冇錯， 係 啊，因為我同我拍檔，因為我肥，成日想減肥， 係 咁啊上去，咁其實我知道咧呢啲咁嘅消費好犀利，但係咧我有個老友就話同我一齊去，咁啊入會籍一去到幾個人迷宮你， 嗯。 啊，左簽右簽又話送幾多少條，每日送幾多少條毛巾俾你啊？又嗰樣嘢無限。 唔係啊， 跟住 佢見到你咧，係要係要講嘅，因為正常人，因為一條毛巾啫嘛，你個體積大啲咧，可能要兩條先包得住。所以他說要送兩條給你， 咁啊成日 就變咗賣點係嘛？ 咁好啦，咁我自己本身咧呢個人咧就比較怕醜啲。 你去係 California 嘅喎， 佢去 physical， 即係唔係啊 physical？ 哇，係 physical， 我唔係㗎，所以我 California 咪變咗苦主咯。 我就話點解你一路去一路可以走得甩咧？我就唔明。 就係咪頭先咪講話我走得甩咯？ 就係因為佢嘅 physical， 因為佢將另一手拆船。 嗱咁我捉 physical 運啊，唯有 簽咗。 嗱我都係 physical 會員。 簽了50000多元，跟住有兩個幾靚仔嘅出嚟就圍住你，幾抵成身啲教練，我試下先啦。卒之都俾佢成功咧，簽咗18000蚊，唔知幾撚多堂，我上過一堂就唔加錢。屌你老咩！我朝朝早8点即係做運動，佢從來都冇人翻工嘅嗰段時間。 哦，係啊！ 我係做撚完之後嗰陣先至去做乜嘢？翻去咗做4日運動，跟住又一幫人走嚟圍你。我撲街！我話我做黑社會啊，成日圍人啫，冚家產喺嗰度成日俾人圍。 我莫講話你兩位去嗰啲地方啦，我去都俾人圍啦。喂，我已經冇乜地，即係其實坦白講，冇咩嘢好 sell 啦，減肥又唔係啦。 我 即系你，佢都会走过嚟。啊，你跑步的动作不啱，啊。你健身呢个唔系咁举。 唔系啊，我哋啲唔使噶。你咁肥300多磅，啊，你所有运动做唔到噶，净系教你玩波仔 嘅。一系就嚟访问你啊！你有咩目标啊？ 啊， 你想点啊？我心谂我想点关你咩事啫？ 我话俾你听啊，我入会到而家，因为我怕俾人围嗰个感觉，因为你知啦，我揸人周身债，得罪人多，成日有心理恐惧，卒之我真系头头尾尾。2年内我真的帮衬了4次啊！咁嗰度打水瓜打够唔见咗68000啊！真系惨，我老婆成日闹。 原来你咁 平均17000蚊喎， 咁好恰啊！你真系 哇！依啲水鱼嚟，你真系啊！大家啲如果网友喺街度认得佢咧，就埋去问佢攞3000-5000蚊，可能都有机会勾到。 所以我唔出样咯，所以我唔出样，你认我唔到咯。 系啊，嗱，因为咁嘅，我哋其实之前讲过啦，佢哋个策略咧就好似澳门嗰啲大耳窿一样。專向單身的男人或者女人賣手的， 咁咧，因為咧你有兩個人咧，你有時會商量啊，唉，點啊點啊咁樣咧，咁啊容易逃出魔掌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一個人咧落單咧就難啲嘅，通常咧佢哋會採取圍毆嘅策略嘅，兩三個人嚟圍住你，跟住一輪流 sell 你疲勞轟炸，捉你入房就困撚住你，跟住最好就扣留埋你身份證同埋嗰啲信用卡，跟住有啲咧就夾硬碌。 我仲有一招賤啲嘅，話幫你做個免費唔知咩測試嘅， 我一定係脂肪 捉咗你過去先嘅， 係啊， 滴咗你過去搞一大輪先， 鞋都除甩埋，襪都除甩埋，跟住咧就逼你攞信用卡啦， 唔係送你啲咩家屬啊、美容券啊，免費做幾多次，係簽咗幾多啊，加埋你老婆嚟啊，點點點點，跟住你做任何運動咧，佢梗係有個人喺隔離嘅，你咁樣玩啱，我唔係喎，你個教練教我嘅喎。 嗯 佢唔係你，你咁樣做可能佢教你係啱，但係你做得唔啱。 所以咧，你上完佢堂咧，再俾錢就話我嘅堂，你就知點做啦。 所以我話 係啊，繼續講係 四次六萬八 萬七蚊次啊，咁啊， 即係深刻印象。我而家都唔夠膽話俾我老婆聽，究竟簽咗幾多錢？ 因為你再去又再俾人再 sell 過， 我怕咧，我真係好怕，真係。 咁啊，即係講真咧，你話咧，佢哋嗰個經營手法咧，其實一模一樣，大家都係用呢啲方法去呃嘅啦。咁但係呃之餘咧，而家 physical 執咗粒啦， 唔係爭人錢啦。California 冇噏錯，冇噏錯。 California 執粒啦，咁我都好彩啊，我都唔係 California 嘅，咁啊 physical 亦都好耐都冇去啦，亦都係相同嗰個原因啦。因為咧，你一去咧，佢哋就瘋狂咁埋嚟啦，好煩好煩。咁啊，呢個 sell 完咧，第二日又 所以我 咯喎， 去嚟去我去翻同一間嘅， 係啊， 啲人認得你唔會走嚟煩你 嘅，好簡單啫嘛， 你絕緣體嚟嘅已經 係，你又唔係葉問一個打十個，佢嚟到真係唔止十個嘅喎， 係啊，你 輪流嚟， 唔係我真係講，你捱到十堂，你每次都拒絕咧，你就免疫㗎啦，你 immune 咗啦，唔會人 差唔多啊 ，scan 咗你個樣啊，喺呢啲撚樣冇 係啊係啊， 炸唔出血嗰個石頭啊，唔好搞佢啦，費事嘥氣咁樣，係咁樣，但係咧正常啊。咁樣經營方式咧，照計揾好多錢嘅，呃好多錢啊！啊，搞到而家 California 又要執笠，要好多間鋪頭冇交租，因為咧新聞講嘅，佢每個月嗰個鋪租人工嗰啲叫成本咧，原來3700萬一個月，咁佢收收埋埋咧，原來唔夠俾喎嗰啲錢，即係咁多年咁耐以嚟啊，收人哋嗰啲錢就預繳啊，因為嗰啲教練咧平均係500至700蚊一堂，有啲高級啲可能成1000蚊嘅，咁佢哋拆帳係以拆帳計嘅，所以咧嗰啲教練咧係好熱心去 sell， 因為佢哋其實係 sales 嚟嘅，坦白講， 所以咪靚仔靚女咯，同你拉筋咯， 咁啊拉埋筋嗰個15萬嗰條， 係啊， 喂講真啦，即係呢條友咧又係抵俾人屌嘅。你的目標原來就是為了 有女教練跟你拉筋15萬乜撚筋都跟你拉曬你啦，屌你！ 東莞18式1500蚊啫嘛，咩筋都拉完啦，任何高難度動作都做咗啦， 係啦，即係要你獨龍轉都得啦。 所以呢啲係獨男嚟嘅， 係啊， 呢個肯定係獨男。如果正常男人唔會俾呢個錢， 係啊，即係覺得俾人揾笨柒啊， 係啊，冇錯。 喂，你等於啊，去到嗰啲地方嗰啲客廳，哇，摸下有4000啊，唔係啊嘛，你雙鮑魚啊，唔係你只鮑魚雙筋嘛咁樣，即係諸如此類。喂， 夠啊，夠啊！ 咁你老实讲啊，即系你嗰个 注意节目尺度、 经营手法咧咁无良啊！照计嗱，老实讲，应该搵好多钱啊，系咪先？即系个经营手法咁无良，咁叫做咁扑街。咁但系咧，我哋要谂下啦，点解佢会搞成今日咁咧？大家谂到咧？ 谂唔到？ 点解？喂， 金田一， 佢哋嗰个叫做咧，其实系类似马多夫骗局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哋要拆好大比例嘅俾嗰个俾嗰啲叫做咧 sales， 其实 高手 嗰啲 personal trainer 咧，定系嗰啲教练咧， 即系拆佣，即系个拆佣佣个比例太大， 好大。其实佢哋收翻唔多钱，所以咧嗰啲人因为拆咁大嚿佣咧，佢哋系好热衷去做 sales， 去帮你劏 金。我谂同早几年嗰个商品说明条例都有关，因为佢商品说明条例限制咗你好多服务合约，佢唔俾你买一啲可能旧时佢哋卖系一卖20年、30年，即 系 好似贷款咁样咧，供楼还款咁样样。 以前 一 sell 你十年喎、 啊。以前 California 好貴嘅，照 不而家唔俾啊嘛，其實法例佢 親嗰個門檻係講緊幾萬人嘅最少要。 佢點都限制咗佢，令到你即係本來你係無本生利咁，因為你好多時你 sell 完啲合約十年八年，咁啲人根本就唔去噶嘛。 係啊係唔去㗎。 咁佢不停咁冧上去咯，但係佢冇乜成本㗎嘛。係 啊，佢租咗地方之後咧，其實好多人係唔嚟，即係俾佢揾完啲錢就算數。但係而家有個問題啦，佢因為咧好大比例咧俾咗 sales 嘅，個 sales 佔咗好大份咧，佔變咗咧，你公司佔嗰份唔多，咁而且咧，那個租金成本亦都唔平，變咗咧佢冚唔到，唔夠數冚啊，變咗就好似嗰啲叫類似重金咁樣咧、嗯，新人加入唔夠，變咗佢咪爆煲咯。今次絕對係一個類似重金咁嘅騙局，因為新人加入嘅速度咧慢過佢哋燒銀紙、嗯、啊，咁所以咧持續唔到嘅，好似 physical 有段時間俾人傳到執笠，傳好耐啦。基本上好似2010、2011年啊，存咗兩年，話佢要清盤執笠，講到周圍都係啊，連嗰啲地產公司開曬盤噶啦，所有 physical 嘅鋪頭幫佢開曬盤。 佢哋冇用大數據咯，係。如果有嗰啲 data， 其實好早計到嘅，自己運埋到 皮。但係都唔係嘅，譬如你2001年後咧，可能有個風潮咧，就係韓星問題，個個中意咧啲西裝咧，硬係著細一個碼貼身，咁咧就開始有人魚線啊、馬甲線啊，咁、嗯、啊真係喺呢個風潮底下咧，好多啲後生仔女咧，同埋咧就去做健身。 其實有個問題嘅，其實市坊間咧多咗好多嗰啲打拳嗰啲鋪頭啊， 係而家就打拳嘅，而家係打拳去威脅佢哋嘅生命， 即係嗰啲泰拳館啊嗰啲啊嘛， 佢哋一樣， 因為有好多嘅其實， 因為咧喺你 啲成本冇咁重啊， 有冇發覺咧銅鑼灣？伊利莎白大厦后面 有一间 叫 Physical， 在伊利莎白有间 Physical， 有间 California， 后面以前 Burger King 的位置有间做打拳的，那间的租金是百几万的那个铺位，你想想他每日的租金要交三四万，怎样维皮呢？都是要靠呃的， 没错。 不过呢他是呃，因为他那个计划开始，所以他现在全部在收肉，一收你就收几皮几皮几皮，变成他那嚿钱够大，運多可能一至兩年就有爆煲了，根本就是時間問題而已。第二個爆煲一定是 physical， 之後呢就是類 我就不是這麼看，我覺得 physical 會有牌做，他真的堅挺的，雖然他做的是不良手法，但是我覺得他呢做到的宣傳效果呢是比你其他是強的，是那變成了我覺得他們 physical 就是不停見到郭富城的海報， 你知唔知啊？真係，佢係應該可以仲維持多一段好長嘅時間。 但其他唔講啦，因為咧，其實當時我哋睇咧 ，California 嘅收費係高過 physical 係用一個平價價錢嚟打嘅。咁變咗咧，我即係你而家睇翻佢照計嗰個捱咧，係應該難捱過 California 嘅。如果 California 都執笠嘅話咧 ，physical 我諗其實我諗唔會超過兩年嘅清盤。即係睇佢嗰個爆煲。 不過我都相信你嘅，因為我知道你個人咧眼光係好準的。即是你成日都中又中的嘛。 哇幾時候啊，呢、這個節目從來唔講。 咁我哋從來都唔講呢啲，我哋中到都唔會周圍同人講嘅太多啊，你明唔明啊？邊個講得曬啫，從來都係啱嘅，係咪？有幾可講錯先得嘅。咁我哋呢你話 physical 同 California 呢，其實我覺得都係類似馬多夫騙局啦。你要經營落去呢，或者你要延續呢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難度，因為你要不斷有新資金加入嘅。 其實而家你香港即係叫做超前消費模式，包括做美容啊、造成，其實根本上都係。 其實係啊，美容都係嘅，係咁 sell 你買嗰啲一買可能買三七萬，咁但係美容咧嗰個 margin 好高好高，因為咧你去健身咧，坦白講啊，除咗智力同問題同埋宅男咧，好少俾人碌幾廿萬嘅，但係美容咧啲人真係使幾廿萬係面不改容啊！我有個朋友以前十年前而家反咗面。那個女人的樣子是十分之以台灣人講就非常抱歉的，就是那個外貌，但是呢她對自己呢很有信心，她覺得自己很漂亮，特登去台灣打一支嗰啲美容針，五萬人一支，一打打四支，二十萬，佢食唔捨得食，著唔捨得著，啊！依啲好捨得使錢嘅喎，所以咧美容院嘅生意係繼續有得做，因為咧女人佢真係使，真係夠膽用幾十萬去維持佢嗰個外貌。 因為而家其實普遍香港人咧，尤其女士咧，揾錢係普遍多 啊。哦，係啊，相對係嘅，相對多。 咁我話俾你，因為我頭先你講，我太太喺半山翻工做美容。 哦，係啊，好揾到錢咧。 一個 叫做稍微似啲樣喺搬南道行落嚟嘅師奶，係長期嘅計劃啊！喺佢哋嗰間啊，長期維持有60万以上。 哇！嗯，哇！發達 一跌過60万就會又簽多10多万。 哇！ 嗰啲根本上咧，好似咧，屌你咁樣存錢喺你度咁。我有個做海味嘅，有個台灣人啊，有個大學教授退休噶啦。落嚟同埋個女落嚟，仲要最有錢嗰個係賭得人驚，我講俾你聽，係一個大陸落嚟香港港大嘅留學生，即係咧喺度讀完書，跟住咧佢就考到新加坡，過去新加坡嗰度做講師，係啊，咁咧就喺呢段時間咧，佢諗住跳過去咧，佢嘅超前消費，佢張卡全部都係黑卡，佢全部都係佢老母俾， 係 可以咧簽過100万， 係， 所以我都話啦。實實際際，而家香港地咧，其實真係有錢嘅人係好多，佢哋亦都尤其女人啊，肯捨呢個使，捨得使呢個錢。 通常女為悦己者容啊嘛，你見到咧。美容嗰個消費係越嚟越高，甚至乎而家男人都係啦，好多男人開始注重啦，打扮啦各方面。 但係有一樣嘢真嘅，因為佢美容之前出咗好多事，而家所有美容咧有個冷靜期7日，呢、這個第一、第二。你做任何嘢一定要解釋清楚幾多錢，唔能夠圍攻你，係有錄曬錄音。我太太曾經有一個客人，嗰、那個客人就係巴拿馬嘅駐港啊，佢當時冇領事館，係辦事處嘅人，因為佢諗住咩都係公費嘅，就走嚟咧就諗住結婚，咁咧就喺我度喺我太太嗰度咧就簽咗減肥計劃。咁咧好簡單啦，咁啊梗係 sell 你啦，咁啊 sell 咗20几万，咁佢又簽咗卡碌咗，跟住翻去，跟住咧就報銷，跟住話原來呢啲唔報得銷，跟住佢落嚟話你反口，你而家你屈我，帶埋個律師嚟，屈我老婆嘅成堆人，咁就攞翻段錄音出嚟，但係當時解釋清楚俾你點樣點樣點樣，卒之就冇咗件事。 哦，咁啊，你簽曬嘢咁，你好難反到口嘅，你拖埋律師嚟都忙噶。 唔係，佢有實錄音噶， 打手嚟啊嘛。 所有人， 你有乜諗住收數佬啊？你當 係啊，所有 人空佢， 好多人當律師收數佬咯。 係啊，佢所有人而家好似我太太嗰間比較正規啲，佢哋全部就帶埋。同 sell 親客就會有啲錄音不錄音啊！ 我梗係啦， 你貸款集團，貸款集團都有啦。而家你成日咁多人話啲貸款陷阱， 喂， 佢哋而家都要錄音㗎。 你知唔知啊？因為嗰個叫做奪命金啊，大家都有睇過啊啊！嗰、那個叫咩名啊？關啊蘇恆璇嗰個嘅精彩演出啊嘛，係咪先？總之人哋教你啦，你無論問乜嘢咧，你都四個字搞掂，清楚明白， 清楚明白。 咁就搞撚掂噶啦！ 喂，差人的你翻去落口供都同你錄影噶啦，不過錄影之前發生咩事就唔會錄低啫嘛。 哦，咁但係咧，除非如果打到你豬頭咁咧，你到時嗰個錄影佢就唔敢同你錄影嘅，係咪？ 咁啊會錄音咯。 不過啲差人佢成日諗住佢自己有權威性，佢好多嘢咧，其實佢哋都唔清唔楚做得，因為佢覺得佢做你實入嘅，所以變咗好多嘢咧。 哦，唔係喎，差人咧睇下對咩人啫喎，對啲古惑啲嘅人咧，佢搞唔掂喎。好似嗰個叫做咩啊，張子強，喂，玩到差人陀陀零，到最後喺法庭度行出嚟，係咪揦高啲衫就話俾差佬打啊？跟住咧啊，咪高院行出嚟就話咧法律係公正嘅。喂，佢真係差人冇去扶噶，差佬係欺善怕惡嘅咋。 哇，你唔好咁樣講。哦，嗰啲人俾人告得入，嗰啲系唔够硬净啫，入对唔应，咁咪告你唔到咯。 唔够醒目， 系 系咪啊？ 真系唔够硬净。 大佬够硬净咪得咯啊！或者国籍系法国嘅咪得咯。 喂，俾人氹认罪同俾人氹签单系差唔多啫。佢唔系真系打噶，你估真系80年代咩？ 系啊，如果你 翻去喂签咗佢啦，喂好小事啫嘛。喂， 唔系啊，最大问题 即系一个礼拜坐完噶啦，呢啲小事小事。 佢攞本电话簿出嚟，嗱，你知呢本咩嚟噶？电话簿。你不认罪了就拿来打你的 了，那就不错， 不是那些黄叶啊， 不会，他教他哄你这件事是很小事，我们呢会跟检察官会跟你说、我们呢会告你这样，所以呢你放心，你 通常一个做黑脸一个做白脸的，我应该凶神恶煞悲花园，一个就来做好人， 他不会真的打你的，现在 不打的， 是不会的，通常都不打的， 除了曾建超之外， 一是就一进去什么都不做，不问你， 兜心口打撚咗你兩錘先。 喂，你唔好當我哋係專家喎，咪應該我咧尊重下喎。 我親身經歷試過。 你係咪成日俾人拉先？ 俾人揼過你啊嘛！ 你夠去差館去得多。 咁、但係我真係差館去過七八次，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我一入去 就俾人兜心口揼咗一錘。 兜位打嚟，跟住我哋一點，跟住查咗出嚟，哦，你白手嚟嘅，之前冇辦事， 咁就唔打啦。 跟住就同你慢慢傾，氹。跟住之後咧就乜嘢都正常啦，但先打咗。 但係你三百幾磅喎、啊，當時係嘛？ 嗰陣時得200-200磅咯，收過而家。 哦，咁樣啦，喂，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又要下一節翻嚟再傾啦。 好啊， 好。